我们这么努力，但是看起来没有结果，很难过，很失望，很伤心。后来我们在主的面前寻求，主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失败在哪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不知不觉把我们的希望放在人的身上，放在政党的身上，放在一些领袖的身上，我们已经感觉到可以胜了，没有问题了，我们就不再真的是完全的依靠神。结果我们就发现到呢，事情变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很感谢主，那是化妆的祝福。如果那个时候真是化了政府的话，那今天我们的处境可能会更加的可怜，因为呢，我们失去了专一的依靠耶和华神，我们以为靠人、靠政治、靠什么就可以得胜。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大卫就认识，从神的眼光来看，不是用刀，不是用枪征战，完全在乎耶和华。好，下面来看看大卫看什么呢？正确的眼光是大卫打败哥利亚的一个成功的要素，他是以神的眼光看一切的事情。你看大卫其实他完全不被人看好，连他的爸爸都不看好他。你看之前那个上帝差遣这个撒母耳要在耶西的家，就大卫的兄弟当中呢，选一个做以色列的王，他们有八个兄弟啊，结果呢他的爸爸呢把七个兄弟都排出来让撒母耳来选这七个高头大马，长得呢旋转的，那结果呢选过之后呢七个都不是，撒母耳觉得有没有走错地方啊，为什么是没有呢？就问这个爸爸呢说，哎，你的孩子都在这里吗？他说还有一个小的在看羊，你看连爸爸都看不起他，要选完的话呢大卫是不可能的，这看羊他是只能够看羊的，所以呢你看爸爸都看不好他，但是呢上帝却以神的眼光来看他。撒母耳说呢，如果他不回来我们不开心，一定要回来。结果一回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大卫，爸爸都看不起他，他的哥哥们也看不起他。当他来到战场的时候，哥哥们说，你呀，不看你的羊，你跑来这里做什么？我们打仗你知道吗？但是呢大卫却来的时候呢，你看他哥哥们看不起他，你不看好自己的羊，你来这里来这里好像来喜欢来看戏是吗？来这里看我们打仗是吗？哥哥也看清他，但是呢大卫却以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一切的事情。好，我们看大卫看怎么看呢？你看很奇妙啊，以神的眼光来看呢，他是以神的眼光来看，人的眼光怎么看？这么大的哥利亚怎么能够打得过没有人敢去跟他打。大卫的眼光，从神的眼光看，这么大的哥利亚怎么会打不中，拿起石头一粒就够了，就打中了，因为这么大嘛。所以不同的眼光看到的是不同的结果。我上次读过一个故事，大概你们有一些人也读过了，美国有两个鞋厂，他们呢就要扩展他们的业务，就到非洲去，经理两个经理就到非洲去看那个市场啊。结果呢 A 厂来到的时候呢，一看马上就买飞机票回去了，报告他的总部，他说，老板，我到非洲了，一下飞机一看没有生意可以做，因为非洲的人呢全部没有穿鞋子的，没有穿鞋子的你怎么卖鞋子啊？没有啊。另外一个同样的将士来一看马上就打电话回去说，老板，好消息，我们的市场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没有穿鞋子，所以我们可以卖很多的鞋子。你看不同的看法带来这么大的不同。所以呢从神的眼光来看呢，哎，大卫说这么大我哪里会打不中，但是人的眼光说，哇，这么大我哪里打得过他。所以呢这个眼光非常重要，告诉旁边说，要从神的眼光看事。人呢，世界的人看我们的国家，哎呀，惨了，我们的国家真的是糟透了。那前不久，刚刚你有听到一个消息吗？连日本啊，日本那些民宿啊 ，homestay 的民宿的，都说以后不租给马来西亚人了。听我说，哎呀，马来西亚人真的是在日本也丢脸哈。他们发现什么呢？在他们的冲凉房大便啊，哎呀，冲到妈的，就是他说以后马来西亚的不去。哎呀，我们就真是看到，我们真是感觉到，哎呀，真的很羞耻。就我有个朋友呢，是刚刚出国，他说呢，我不敢告诉人我是从马来西亚来的。 人怎么人看到我们的国家，哎，真是充满了那种的黑暗的贪污各方面。但是呢，我们要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上帝呢知道在这个时候他要兴起马来西亚，很多先知为马来西亚发预言，马来西亚呢是彩虹之国，马来西亚是充满了希望，马来西亚真是上帝眼中的同仁，上帝要把整个的局面翻转过来。上帝要做事情其实非常的简单，比如说你以为马来西亚一点都没有希望，你想想看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的时候做奴隶有没有希望，他们什么希望都没有，而且他们生下来的男孩子呢全部要被淹死，都被淹死，你看在那个时候简直一点希望都没有。但是呢，以色列人有一招我们一定要学的，我称它为绝招，这一招一定要学的。要猜猜吗？以色列人的绝招这是什么？以色列人的绝招就是当他们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呢，他们不会逃避躲掉的，他们会来到上帝的面前哀求祷告寻求这位主，这是以色列人的绝招。因为他们知道耶和华神曾经应许过他们，耶和华神说，我对你们所怀的意念呢，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如果你们呼求我寻求我，你就必寻见，你寻找我你就必找到。这是耶和华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也是跟我们今天基督徒所立的约。所以千万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遇到一些艰难一些问题的话，不要离开神，不要离开教会，你要来到神的面前，神啊，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依靠，我除了你我还能够依靠谁呢？你不要逃掉，如果你离开了有问题，你跑掉离开的话，你要负自己的责任。但是如果你寻求主，抓紧神的应许的话呢，上帝就一定负你的责任。你就发现到以色列人呢，结果他们一呼求一祷告，那上帝就兴起了一个摩西，就能够把他们带领出了埃及。所以你看马来西亚，你看处境虽然很恶劣，但是上帝能不能做？他能够做，他要拯救我们的话是非常的容易。所以我们必须来到上帝面前，带着一种的寻求依靠仰望他，上帝必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呢带给我们极大的拯救。好，我们接下来看呢，大卫看他的神是一位什么神？伟大的神。他看自己呢是神大能的子民，所以告诉旁边说，你是神大能的子民。所以我们有伟大的神在我们的身旁，我们的神呢，刚才敬拜赞美的时候，哇，真是充满了那种的兴奋跟喜乐，因为我们的神是那么尊贵荣耀，他是全能的，他是这么爱我们，我们敬拜赞美他，哇，当我听到脚声一吹的时候，哇，我的心就是真是感觉到是了，我们这是阿们啊，充满了这种的喜乐。因为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所以他配的值得我们兴奋的敬拜赞美他，因为我们是他大能的子民。所以你看，人生无可避免的一定会遇到难处，人一定会遇到难处的，难处是难免的，在耶稣都亲自讲过呢，我们在地上是有苦难的，我们是会有苦难，因为这个世界呢不是属于我们的，这个世界现在在恶者的权势底下，他攻击我们，他会伤害我们，但是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有平安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人生无可避免的一定会遇到一些的难处，就如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看看这个圣经曾经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所以以赛亚书33:20这里说的艰难饼困苦水呢，是我们的老师，忙了难铁的路，却可加强我们的生命力。那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生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虽然说有很多的艰难跟熬炼，但是这些都是要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成熟，帮助我们呢在艰难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让我们呢晓得如何能够面对这些的黑暗的势力，我们能够往前。所以你看到大卫看见了这个然后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以利沙他也认识这个原则，今天呢我们也同样的要有这种的原则。那你发现到接下来呢，一些拦阻我们的有的时候呢可以成为帮助我们的，许多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比别人有利的条件，但是呢，我们却在一些不利的条件里面呢，却能够产生一种的特别的上帝的恩宠力量。我给你看一个短片啊，这个人大概你认识的哈，他名字叫做 Nick， 生下来的时候呢，没有手没有脚啊，他生下来什么都没有啊，他的父母呢，把他抛弃了，觉得哇，这样一块肉啊，以后怎么办？但是呢，一对牧师夫妇呢，就把他收养了，养起来。这样你看看，看看结果他怎么样啊？来看看这个短片。做了很多我们都不敢做的事情。 I have no arms and no legs, but I'm very thankful that I have my little chicken drumstick here. People freak out when they see me for the first time. It's so cool. I was at a water slide, all by myself. Everyone obviously at the bottom of the slide is looking up and waiting for other people to come down, and here I come, and they're freaking out. They're like, you know, like this. And I was so tempted to look at myself and go, "What happened?" You know.There were times where I sort of looked at my life and thinking, well, I can't do this and I can't do that. And you keep on concentrating on the things that you wish you had or the things that you wish you didn't have. And you sort of forget what you do have. And there's no point, I believe, in my life where I wish I had arms, legs, I wish I had arms, legs, I wish I had arms, legs, because wishing won't help. But what I've seen in life are just a couple key principles. And the first thing that I've seen is to be thankful.It's hard to be thankful, man. I tell you, when I was 8 years old, I sort of summed up my life and thought, I'm never going to get married. I'm not going to have a job. I'm not going to have a life of purpose. What kind of a husband am I going to be if I can't even hold my wife's hand? It's a lie to think that you're not good enough. It's a lie to think that you're not worth anything.And I can't feel my hands. I love life. You know, so many people come and say, how come you smile so much? And I'm like, well, it's a long story. But it's very simple at the same time. You see, it's very hard to smile sometimes in life. There are things that happen that you don't know and you don't understand and you don't know if you're going to get through it. You know, you go through your storms in life and you don't know how long this storm's going to be.And today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some principles that I've learned in my life that you can use in yours. Being patient is beautiful. I tell you, it's the hardest thing. But I realize I may not have hands to hold my wife's hand. But when the time comes, I'll be able to hold her heart. I don't need hands to hold her heart. You know, it is scary to know how many girls have eating disorders. It is scary to know how many people are just angry at life because of their situation at home and angry at others. It's scary to know how many people actually feel like they're worth nothing. Every single girl right here, right now,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you are.You are gorgeous just the way you are. And you boys, you're the man. 他曾经想过，我怎么能够结婚呢？我怎么能够生活呢？我怎么能够生存下去呢？但是后来他的思想完全改变，他知道依靠这位上帝，他非常的敬畏神，现在世界各处成为非常好的激励讲师，然后常常把盼望跟爱带给人。他还结了婚，还有生了两个孩子。如果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他能够过得这么快乐，没有任何的忧虑跟烦恼，何况我们还有手有脚，我们还有这么多比他更好的条件，给他一个掌声鼓励一下。现在他在世界各处啊，那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说你看，如果你感觉到你在生活上工作上或者哪一方面遇到艰难，可能是觉得困境的时候，你看到像这样的他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使他能够继续活得这么好。所以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上帝所给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上帝讲过了，天空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上帝尚且养活他，野地的百合花他过几天就要凋谢了，可是上帝却给他最美的衣裳。所以你发现到呢，神创造我们，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所以我们在任何的地方，在国家不用担忧，也不用挂虑，更不用埋怨，因为我们相信上帝还是在负一切的责任。最近我遇到一些的做生意的人，他们说，哎呀，我们的国家越来越艰难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吃的要好啦，以后穿的要好啦，用的要好啦，那我们不是没有断绝了我们整个的生意的路吗？所以你发现到呢，有好像有很多看起来觉得不断的被切断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从人的眼光是这么的看，但是从上帝的眼光呢，他会做非常奇妙的事，我们会相信呢，神必能够在其中做成他的事。所以看法决定我们的成败，下面一章影响我们的表现。你怎么看一件事情，你怎么样子你怎么样子来面对这一些的挑战，你会发现到呢，你会在其中就怎么样子的来过这种的生活在下面几章我们这个讲过了那对自己的看法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坏的敌人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坏的敌人。对自己的看法就是你怎么看自己，如果你看自己呢是哇，在不好的环境里面，看到自己呢是比不上别人，看到自己好像没有什么才华，你看自己一直都很消极的话呢，那你就一直落在这个消极的里面。但是如果你是很积极的看待自己，比如说刚才那个 Nick 呢，他看自己充满了盼望，而且他常常带着微笑，他知道生活呢是满了挑战，但是呢在挑战里面呢就是有更多的机会，所以呢看自己有机会就有机会，即使没有人相信我们，只要我们有信心仍然可以成功。当别人看到我们基督徒在马来西亚，我们华就在马来西亚，看起来的话好像没有什么前途，但是呢从神的角度来看，从我们自己对上帝的认识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要带着希望，知道上帝负我们一切的责任，而且呢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耶稣说过了，他说在地上有苦难，在他里面会有平安，他还说什么呢？不要怕。原来圣经里面呢，从旧约到新约讲到不要怕呢，刚刚好有365次，每一天神都告诉你不要怕，不要怕，你告诉旁边说不要怕，整本圣经365次不要怕。我们就是因为很怕嘛，因为很担心嘛，我们其实呢，你发现到我们生活常常都在一种的恐惧担忧的里面又怕没有事情做啦，又怕失业啦，又怕生病啦，又怕这个又怕那个但是呢耶稣每一天都告诉你不要怕，365次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怕，就是因为他 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所以对自己没有信心呢，看自己不行，必然在想象中建立这个阻碍而放弃。这是魔鬼撒旦的诡计，他就是要威胁你，他就是要他来是偷窃、杀害跟毁坏嘛，他就是要把你拉下去。所以我们不要中魔鬼的诡计，我们呢要带着上帝给我们的这个信心，带着这种的盼望，你会发现到呢，我们就不能够勇往直前。你看到以利沙跟他的仆人看见之后就大有希望，大卫呢看见神与他同在呢，他就大有能力。好，我们看最后一章我们要面对的征战呢，是从自己的里面开始，自己里面，所以我们要从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保罗说呢，要靠着主的大能大力呢，让我们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是里面的力量。那大卫打败哥利亚的自信呢，是来自对神的信心，信心是从神来的，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呢是从神的话来的。感谢主，我看到你们教会呢非常注重神的话语，注重祷告，有好多的培灵会啊，圣经课程啊，有各种的训练，这就是呢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当你的信心越稳固在神的话语上，你就越能够面对这个挑战。说大卫不以别人的眼光来判断自己，他乃是从神的眼光看自己，很重要的。别人说你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你要看神怎么看你。可是人许多时候非常的软弱，人有一个非常大的弱点，我常常就发现到这种的现象比如说有人来到教会了哇，你看到教会里面这么多人，你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欢迎你吗？喜欢吗？很开心特别还介绍站起来握手哇，非常欢迎你你发现到大家都很兴奋。在我的教会我们常常都有新朋友来哇，握手很兴奋。可是有一个礼拜天他来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人看着他没有跟他笑，看着他呢好像对他有种的怀疑的样子然后呢他再过个礼拜就不来了我们就去联络他你现在没有来了，他说你们不欢迎我。谁不欢迎你啊？我们不是很欢迎你吗？你看全教会人都欢迎他，只有一个可能那天他心情不好，看着他没有跟他笑一下，这一个呢就可以影响他不来的所以有没有这样的现象？你参加小组也是全组的人比方说12个哇，11个都很欢迎你很爱你，可是有一个就跟你作对，你讲什么他就跟你 打对台你常常会因为这11个你常常很开心感谢主我来，许多时候人就因为那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不来了，不喜欢看到他的面，那一个你不喜欢呢，你就因为他的缘故呢你就不来了因为人就是很消极的，从人的角度来看常常是很消极的。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是非常的积极，知道上帝爱我们，如果上帝他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那罗马书第八章吗？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天上的事地上的事是天使吗？没有一件的事情可以使我们与主的爱隔绝。所以呢，在马来西亚我们是大有希望，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环境不管怎么样，但是呢当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你会发现到呢上帝就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有一天你会发现到现在很多人的担心，有一天呢白白的担心的，白白担心的，因为神做事一转变的话呢一切事情都更新了所以我们要带着这个希望，那时候你会高山哈利路亚。现在呢就在各样的里面，像保罗所说的话，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要学习欢欢喜喜的在百般的熬炼当中我们都要以为大喜了，这是雅各说的要以为大喜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呢，不要有任何的埋怨，不要再批评说我们的国家这样，我们的钱这样，我们事物这样，我们那样，凡事谢恩感谢主。当有人跟你讲我们国家怎么样的时候，感谢主，我们是大有希望的 如果人家告诉你，哎呀，这个国家怎么样，领袖怎么样的话呢，你不要跟他们一样的去批评领袖，讲领袖啊。你说，哎，感谢主啊，上帝有他的美意，我们等着好戏在后头，神要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所以带着喜乐，带着盼望，带着信心，你会发现，当你这样的话呢，很多人就会因为我们洞察食物，上次跟你们提过，洞察食物，你明白这个神的原则的话呢，很多人就会来跟从我们，很多来呢相信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知道我们带给他们这伟大的盼望。 Amen， 哈利路亚。好，接下来我们有点的时间，我们好好的祷告一下好不好。我们感谢主、啊、有情诗可以吗？我很欣赏你们带领敬拜赞美、我们有点的时间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得到很深的坚固、如果你这个时刻正感受到一些的焦虑，你来之前你感觉到在生活上一些的压力、通货膨胀，可能有一些是身体有些的疾病病痛，可能一些环境没有什么理想、可能家里一些的事情、那你发现到、今天晚上呢，上帝要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事，他要让我们知道从他的话语里面我们要得到建立，我们要能够在他话语里面刚强起来、好，我们一起的站起来好吗？我们有点时间来敬拜我们的主。哈利路亚。 Amen， 哈利路亚。来，敬拜团队带我们唱一首歌，让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定。 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 哈利路亚。 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里，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 告诉我们的主，主啊，我们爱你。 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里，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 好，再来一次。 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 欢迎圣灵。 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里，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